十二处十八界的真相。为的是便利我们观察，如果没有真实智慧的关照啊，就很难明达这些事实的真相。所以经文第二段山明色空，请看经文：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是说明五蕴皆空的道理。佛法里面讲空，空不当作无讲，空要当作什么都没有了。那就不难懂了，也用不着世尊呢用22年的时间来解释了。难的是不是立色相啊，了解这个空义，也不是色相消失说它做空，而是讲空跟有是同时的，空与有是一桩事情，这的确是非常不容易领会的。世间人的观念，空与有啊是对立的，是相对的，有就不是空，空就不是有。这个我们世间人理解。如果说有就是空，空就是有，我们听了就很难接受了，就很难懂了。但是它是事实的真相，所以般若里面所讲的这个色与空啊，是即色之空，这叫真空。即空之色呢，称之为妙有，妙有非有啊，真空不空。因为色是四大组合的现象，

佛在大方广佛华严经中，特别是末后一会，善财童子53参给我们做出了历史炼心的真实修行的一个好榜样。我们能够多读、多思维、多体会，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就能够断烦恼，就能够断习气，就能够看破放下，然后对于弥陀的愿心才能有真实的体会，才能有几分相应，决志求生净土。这一生当中，自然成就，这是般若对于我们极大的帮助。极大的利益，注经说五蕴，先说思，后说心，这个次第也有一个道理在，因为五蕴的根源是重叠而生起的，由一念不觉这一桩事，佛在楞严里面说得很透彻，说得很透，说得很明白。这一念不觉呢，就把真如自性啊转变成无明意识。这些话要仔细地听，不能够去思维想象，正是马明菩萨所说的，我们要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只听，老老实实听，不要去想他的意思，一想呢就错了啊。怎么会一想错呢？譬如我刚才讲的，一念不觉把真如自性转变成无明意识，你就想了，哎呀，真如本性

那么念佛自然呢就成就了三昧了，自然就得一心不乱了。